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呢集的主持人朱文。咁我哋今日要讨论啲咩呢？我估喺个题目度呢都写得非常之清楚㗎啦。我哋要讨论嘅核心问题呢就係、是、道德究竟系咪客观嘅呢？咁我哋今日嘅班底去讨论呢个问题呢，就是、我哋都耳熟人常见过好多次嘅几位主持人啦。首先就係嚴肃啦。 大家好。 然之后就係 Dixon 啦。跟住最后呢就係轩啦。咁点解揾佢哋几位呢？咁我估都唔系因为佢哋特别道德嘅。 特别冇道德啊嘛， 系咪特别冇道德咧？就自己慢慢发掘啦。但系我据我所知，呢几位主持都对道德哲学都非常之有兴趣，系睇咗好多道德哲学嘅书。 我以为你话，但可能咧道德添， 系咪睇得越多咧，可能都系特别唔道德嘅。而事实上， 好似你咁啊， 好鼎鼎大名嘅道德哲学家咧，可能都道德上面唔系特别好嘅。咁我哋道德哲学系一个好大嘅范围啦。咁我哋今日讨论嘅问题系属于一个点样嘅问题呢？虽然好似好清楚啦，道德是客观的嘛咁样，但其实谂真啲，其实我哋唔知道自己问紧咩嘅，或者都唔知喺个学术领域入边系属于边个范畴。咁可唔可以喺呢一节度好简单咁为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先咧？ 不如我先讲讲啦，我哋平时会话啊，倾我哋一啲道德嘅问题啊，或者我哋平时理解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成日傾嘅道德問題咧，通常我哋會話， 例如你會傾啲咩咧？ 即係問係咪墮胎係咪可以㗎？係 咪可以分 墮胎是否道德的啊？ 呢個事實 即叫自己女朋友墮胎嘛？你意思係 唔好講呢啲嘢。 呢個事實上係真係好多道德哲學家會討論嘅問題啦，即係唔係講笑，係真係會討論嘅呢啲。 不過呢啲我哋會話係規範倫理學嘅問題啦，就係嘅意思就係我哋去傾某啲事情究竟係咪道德嘅，係咪道德上容許嘅，定道德上唔容許嘅，都係講緊我哋應該或者唔應該做某啲事情呢啲問題啦。但係我哋今日嘅 topic 嘅就唔係呢一類嘅問題啦，我哋會叫做係 meta ethics 咧，中文係後設倫理學嘅問題。咁就唔係討論緊道德嘅內容或者應唔應該做某啲事情嘅問題，而係講緊道德是一件咩事呢？嗰啲道德嘅判断究竟我哋讲嘅时候究竟系咩意思呢？ 做緊啲咩 做緊啲咩呢？道德究竟系做緊啲咩啊？佢嘅性质系点样啊？咩叫应该咩叫唔应该呢？之类呢啲问题。 所以就唔系讨论呢个别嘅事应唔应该，即系即系用返之前嘅一集出嘅例子，你之前暑假之前呢有个女朋友，跟住唔记得咗，跟住追咗第二个女仔之后咧， 又讲 系啦。咁我哋有啲主持人会有啲类似嘅经验啦，咁认得之前嗰个女朋友咁，一样系道德上唔容许嘅咧， 系唔容许嘅。 系啦，咁呢个咧，我哋叫做头先就话系规范 伦理学嘅问题。 系啦，但我哋而家唔系讲紧 particular 某件事，系讲紧 overall。当我哋话一件事唔道德嘅时候，其实即系咩意思咧？吓，佢咁呢个唔道德嘅道德系咩嚟嘅咧？佢系我哋自己做出嚟啊，定系唔系啊？系客观有啊，定系主观决定嘅咧？咁呢啲就系我哋所谓后设伦理学，就系褪后一步去问翻我哋已经做到嘅道德判断，其实佢系咩嚟嘅？咁咯。 因为头先提到好多时 meta ethics 会同规范伦理学做一个对样，去理解咩叫后设伦理学啊嘛。咁其实规范伦理学有规范两个字噶嘛，其实就系讲紧有啲道德规范，例如可能大家都聽過效益主義咁樣，就係、是、令到如果個行為咧令到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大幸福嘅話咧，咁、那個行為就啱啦咁樣。咁呢個一個道德嘅規範啦，去幫我哋判別唔同嘅行為 邊件事 邊嘅啱邊件錯啦。但我哋而家就後設倫理學，褪後多一步，竟問呢個規範本身係咩嚟嘅咧？究竟係人類建構出嚟噶，定係客觀嘅咧？咁呢個似乎就係我哋呢一集或者 in general。后设伦理学比较关心嘅问题咯，咁其实我哋之前都做过类似一集嘅，例如我哋会讨论道德系咪相对噶，呢啲都比较似系一个后设伦理学嘅问题嚟嘅。不过呢个问题就会同我哋呢一集嘅问题有少少唔同，我哋过一阵咧就会解释当中嘅分别嘅。咁我哋而家今集最主要核心咧就是想讨论客观定主观，道德究竟客观定主观嘅咧？咁喺呢度喺學界好多時咧，就有兩大陣營啦。一啲叫英文叫 realist， 就係實在論，覺得道德係客觀嘅。有啲人咧都好大個 cam 嘅，即係另一個大陣營咧，就覺得係非實在嘅 anti-realist 咁樣。咁的神可唔可以幫我哋介紹一下，究竟呢個區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分野喺邊度咧？或者佢哋有冇啲共通點咧？其實 我諗點解要討論客觀同唔客觀呢？其中一樣嘢就係在於我哋會覺得道德呢樣嘢係可以有個大家會同意一個 rigid 嘅 objective 嘅答案。 嗯， 即係譬如我哋頭先會話，我哋會喺規範倫理學，我哋會討論究竟邊一套理論係啱啲。咁即係話，即係話俾我哋聽，背後係一個真係有答案嘅，而唔係我哋只係交換緊純粹嘅意見。唔係純粹嘅 matter of taste， 唔係喜好，背後一個真嘅答案。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倫理學就應該收得工㗎啦嘛，即係純粹係 咁又唔好咁講，即係你可以倫理學去討論緊係咪有所謂嘅客觀啊，或者有所謂嘅道德事實嚇、即係可以做個道倫理學成，即係點解有啲人話有啲研究發現嘅話，讀完道德哲學哲學家唔會讀得啲，係因為佢讀道德哲學家唔係真係要學咗個道德啲嘅人，而係研究道德呢樣嘢，咁可能佢最後個結論係話。冇道德嘅，道德唔存在嘅、或者道德只係即係頭先 Dixon 話一個 matter of taste 嚇，純粹表達者嘅喜好啊、情感咁樣樣， 都係研究嘅結果啊， 都係研究的結果啊， 都繼續有嘢做嘅，所以 係啦。 咁 Dixon 繼續 繼續 ，sorry， 打斷咗你。 咁例如譬如好似我哋見到前面即係有啲客觀嘅嘢，我哋好似可能譬如一啲嗱，我哋面前有張台，有四個杯係咪？呢啲我哋透過經驗可以有一個。客观嘅答案啊， 睇到啊，系啊，朱文好肥啊， 但系有好多问题， 這個、就难讲啦。 即系朱文从来都唔觉嘅 吓。你话我有几多 kg 应该系客观嘅，但系咪肥咧？就我觉得因人而异可能。 好。 而啱啊，道德问题咧，有阵时有啲人会认为系一个主观嘅一个答案，一个问题嚟嘅， 即系因人而异 嘅。系因人而异嘅问题。咁譬如好似我哋好多都會有，我哋有爭拗好多道德問題啦，即係我哋社會上面，譬如同性戀係咪啱嘅，或者係究竟一個民主嘅社會係咪應該值得追求嘅？咁呢啲問題可能都係大家討論，而且並唔係咁容易得到一個一致嘅答案。唔同嘅社會、唔同文化可能嘅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諗法。咁對同我哋一般理解所謂有客觀性，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問題咯，好客觀啦呢啲。譬如前面有嗰張台，有幾個杯，呢問題好客觀，有一個好簡單嘅客觀答案。但係道德問題似乎就唔係咁樣，似乎好多人有唔同嘅 disagreement， 有唔同嘅意見。咁好似係一個即係一個好明顯嘅問題 我想問翻咁點先，即係叫 real 定anti-realist 咁嘅 real 係咪？ 因為我估頭先 Dixon 已經開始慢慢講咗一啲現象或者一啲我哋觀察到嘅事實。是令到我哋會質疑道德係咪客觀嘅，就我哋會有爭議啦，會有好大唔同嘅差異啦。咁呢個我哋之後會繼續探討落呢個問題度。大家先記住先。但係我想翻返阿軒個問題就係咩叫 realist 咧？同即係實在論同非實在論最核心嘅分別，或者佢哋有冇啲共通點？等觀眾理解咗個立場先，然之後再翻返去 Dixon 第一個提出嘅一個質疑。 我估係咁樣解釋嘅，即係realist 同埋 anti-realist 咧。呢兩個陣營咧，其實佢哋雖然係反對啊，即係互相爭拗好耐噶啦，但佢哋首先有一個共通嘅出發點嘅。個共通出發點就係首先佢哋共同認同咧，所謂道德嘅判斷咧係有所謂真假嘅，而且佢哋同一陣認同咧，即係道德判斷，即係譬如我話頭先講啦嚇，唔應該無啦啦咧追咗女之後，跟住又唔記得佢咁樣，令佢傷心咁樣嚇。咁咧呢一個道德判斷咧，無論 realist 同 anti-realist 都覺得呢個判斷可以係真嘅。係啦。所以咧，點解佢係真啊？因為有一啲相關我哋叫做道德嘅事實啊，有啲人會話有啲 moral fact 喺度，跟住咧就於是咧，既然係咁嘅話，佢啲道德判斷同啲 moral fact 係 match 嘅， 對應嘅， 對應嘅，就好似嚇咁嘅話咧，咁我個道德判斷咪真咯？就正如我話，而家出面落緊雨，而事實上真係落緊雨，咁呢個判斷咪真咯嚇？咁道德一樣，咁而依個咧係同另外仲有第三個陣營嘅，你可以話某意義嚟講嚇，嗰、個咧係唔同嘅。咁我哋嗰個今日唔討論㗎啦，我哋今日要講清楚就係話唔討論佢，係咩咧？就係有啲人會咁覺得嘅，就係道德咧並唔係有所謂真假對錯，道德嘅判斷其實不外乎就好似我話我中意食蘋果，話蘋果好食啲，跟住你話橙好食啲一樣，呢、這個唔係一個有真假可言嘅嘢，即係我唔會話喂搞錯，你覺得蘋果好食啲， 你講啲假嘢咁樣， 你唔符合事實喎、橙好食啲喎咁樣，紅色靚過藍色喎咁樣，我哋唔會咁講嘅。啊！依啲咧，我哋會話係 matter of taste 嚇。咁咧，於是嗰啲人有一第三個陣營嘅人咧，就會話啦，根本就冇所謂道德對錯，係啦，所有嘢只不過表達你嘅情感啊、好啊等等，係啦。咁嘅話咧，就於是冇，甚至冇意思上冇道德可言啦嚇。咁如果我哋今日嘅討論就係唔係咁嘅，實在論者同非實在論者咧，非實在論者咧，都共同認同咧係有所謂真假嘅道德判斷。不過佢哋嘅分歧就在於嗰啲道德判斷咧嘅真假究竟係。点嚟？ 主观嘅， 但究竟系由我哋人类对于咩或者道德真假判断，使得有所谓嗰啲道德嘅真假，但系本身唔关我哋人类嘅道德 judgment 事，唔关我哋道德嘅判断事，本身道德有所谓真假啲嘢，跟住我哋人类即系把握佢、学识佢咧， 係啦。咁呢兩個咧就使得咧，我哋會對於道德係咪主觀客觀咧有一個理解啦，就係、是、究竟道德判斷嘅真假係咪取決於人類對於道德判斷嘅內容去決定嘅咧？係、獨立於我哋啊，跟我哋把握佢啊，定唔係我哋有咗個判斷使得先至有出道德真假？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係實在，一個唔實在咯，係、啦。 咁我估頭先嚴肅整理一下啦，好快，即係有兩個重點嘅，我覺得。第一個重點咧就係佢先指出咗實在論同非實在論咧有個common ground 嘅，就係佢都相信咧，因為頭先阿軒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後次論，我想問我哋做緊道德判斷嘅時候係做緊啲咩啊嘛？咁我估佢哋嘅 common ground 就係其實無論係實在論同非實在論咧，我哋當話殺人是錯的，其實係想描述緊一啲嘢嘅，咁所以就有真假可言。但有一啲陣營咧，就覺得其實道德判斷根本從來都唔係想描述個世界或者描述任何嘢，所以冇真假。佢不外乎同我講咗句粗口冇分別嘅，可能係我表達咗某個情感。當我話殺人是錯的，我講緊咩啊？其實可能話哇殺人啊咁樣，即係係冇唔係想描述個世界，純粹表達我驚訝。 或者頂你殺人咁樣， 即係純粹係表達，或者係 就正如粗口一樣咯。即係所以有啲人會將粗口睇成字面意思，即係就討論你有冇。 所以好奇怪 啊！做唔做到啊？ 因為粗口唔係想描述緊啲嘢，或者係其實想表達啲嘢啫嘛。 粗口冇真假㗎，你會問佢係咪真嘅先咁樣？唔會㗎嘛， 冇錯。咁所以對於實在論同非實在論嚟講咧，佢同第三個陣營就唔同啦。喺呢個位置就係佢覺得道德判斷有真假，想描述個世界。而點解佢哋？就到嚴肅第二個 point 啦，點解佢哋都係唔同呢？就因為佢嘅真同假究竟係咪取決於人類點樣諗道德呢？係有分別㗎喇。一個覺得就唔使理人類點樣諗道德，殺人是對的，就係因為佢事實上殺人是對的，殺人是錯的，所以我講 唔緊要嚇，我反應到你嘅。 我有一個slip of tongue 添，講咗我心底入面嘅嗰個道德觀念嘅， 明嘅明嘅， 係啦。咁所以佢會覺得咧，實在論會覺得咧， 啱啱嗰句就錯嘅，根據實在論， 唔理你點樣諗殺人，總之殺人就係錯啦。咁但係非實在論咧，就會覺得你點樣諗殺人呢樣嘢，你嗰個 conception of killing 係點樣咧，會影響殺人是錯的呢個判斷嘅真假咯。咁所以呢度既講， 顯示咗係咪道德係咪由人建立出嚟咯？某意思上嚟講， 所以就顯示咗佢既有 common ground 亦有差異。咁我哋下一節就正式討論究竟呢兩個陣營邊個合理啲咧？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喺第一節嘅時候咧就勾勒咗兩大陣營啦，一個叫實在論啦，一個叫非實在論，亦都好輕輕咧咁樣提及到一啲關於實在論要面對嘅質疑或者挑戰嘅。咁喺呢一節正式討論呢啲質疑同挑戰之前咧，我知道嚴肅仲想解釋多少少究竟呢兩個陣營點樣分嘅，因為你唔定清楚咧，就好難繼續討論落去。 係啦，因為頭先甚至監製都問我哋啦，某啲講法係點咧？譬如第一個程式要做嘅就係、是，頭先你講過嘅咩叫道德事實咁啊？即係實在論非實在論都共同認為咧有啲所謂道德事實，不過咧就唔知嗰啲事實係客觀定主觀啫咁。咁第一個 term 可能太過 technical 啦，即係我哋或者用翻人話講就係冇嘢嘅，就係、是、實在論非實在論者咧，同時間都會認同咧，就係、是、道德判斷咧係可以有真或者假嘅。即係我哋可以即係講到你係真嘅一個道德判斷，係一個啱嘅道德判斷，或者假嘅道德判斷，錯嘅道德判斷。但係咧頭先我最初講第三個陣營咧，就話唔係嘅。啊、即係道德判斷其實只不過好似我講話紅色好睇啲，好睇過藍色啊，蘋果食個橙咁，冇所謂真假嘅，呢啲只不過係我純粹表達我嗰個口味嘅啫，係我哋情感嘅表達。咁而實在論同非實在論咧，同時間都覺得唔僅僅係我哋情感嘅表達，或者我哋口味嘅表達，係真係一個真假對錯嘅道德判斷嚟嘅。不過佢哋嘅分歧就在於，究竟呢啲道德判斷嘅真假對錯係唔係由人所建立咧？冇意思上可以咁樣講，係啦。咁呢個就引致我拉落去第二個想做嘅補充啦，就係咧好多時候咧，我依集講話道德係咪客觀咧，就引致我實在論同非實在論個討論啊嘛。頭先我哋嘅時候講話，其實最終咧，包括係同人好多時候，我哋大家都好感興趣一個題目有關，就係緊道德係咪人建立出嚟嘅咧咁。係啦，咁呢個講話好多時候咧，就翻翻落頭先我第一節嗰個講法裏邊，就其實包括就係講緊，其實道德嘅真假對錯係咪取決於我哋自己人類嘅嗰啲判斷，如果係我哋嘅判斷，我哋咁樣 judge 我 judge 嗰樣嘢啱，所以佢先至啱咧。咁咪即係 in 呢個 sense 係其實我哋搞出嚟嘅咯，係我哋做出嚟嘅咯，係咪我哋咁樣 judge， 所以佢先至啱啊嘛。但係咧，如果係實在論者就會話相反啦，就係嗰啲嘢本身係啱嘅，人類係學識去把握佢。如果學識之後咧，所以我就可以判斷到佢係啱。但係佢嘅 啱定錯咧，就唔係關我點樣判斷佢事，係佢本身啱，而我再學點樣 judge 佢。係啦，咁呢個於是就頭先實在論非實在論嘅啲討論咧，其實就會同我哋平時好關心嘅課題好相關啦，就係嗰啲道德咪人建立出嚟。如果係嘅話咧，咁就係非實在論；唔係嘅話咧，就係實在論咯。 即係嘗試用啲例子講下，即係非實在論可能會覺得又係用翻我頭先講錯咗個例子啦，即係殺人是錯的咁樣。非實在論可能都會話啊，殺人是錯的呢句嘢係真嘅。呢個判斷係真嘅，我講啱嘢嘅，但係可能佢會解釋進一步解釋點解我講啱嘢啊？因為我之前咁樣 judge 或者其他人都咁樣 judge， 令到我而家呢個 judgment 啱咯。 成個社群一齊咁樣 judge 咯，譬如。 所以其實係呢個成個社群同我自己啦，連同其他人一齊建立咗某啲道德規範，就係殺人是錯的，以至於我而家呢一刻判斷殺人是錯的呢個判斷係真嘅。所以雖然佢同實在論都一樣，係話呢個判斷咧係真嘅。但是佢真背後點解佢嘅解釋咧就好唔同，非實在論會用一個用社群嘅建立啦、個人嘅建立去解釋點解呢啲判斷係真咯，而實在論就唔會咁講嘅，唔關我哋點樣諗殺人事嘅，唔關我哋建立咗啲咩， 唔關你點諗對錯事，唔關你點諗道德事，殺人係錯就係錯咯， 係。咁好似頭先專文咁樣，即係講漏咗。即係專門真係認為殺人係 OK 噶嘛？頭先、 第一節嘅時候， 睇你點睇啦。 OK， 咁跟住，但係實在論就會話啦，就算你真係咁樣真誠地咁樣相信都好，你嘅判斷係錯嘅，因為唔符合一個客觀實在嘅道德事實。 嗯， 所以你就搞錯咗啦。 嗯， 係啦，改翻改齊歸正 OK。 我唔係實在論者，好彩，所以我冇講錯嘢嘅 OK。 所以我想講多句就係咧。有時我哋用主觀客觀呢啲詞語咧，係好多唔同嘅用法嘅、不論喺日常生活啦，定係喺哲學討論裏面。但我哋呢一集或者呢個範圍討論咧，所以主觀客觀咧就完全扣緊咧，究竟所謂道德真假咧，係咪由人嘅判斷所決定嘅、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人建立啦，咁我就叫做主觀。唔係咧，我就叫客觀。我哋 stick to 呢一個咁嘅定義嘅、 所以我哋嘅定義係。比較 technical， 即係嚴謹嘅，我哋啲哲學係好清晰嘅主觀客觀，因為我哋平時成日都講主觀客觀噶嘛，但係可能我哋用好多唔同意思，但係 refer 我哋成集都有一個比較清楚嚴謹嘅定義，而呢個事實上喺 metaphysics 入面都係比較常見嘅一個定義咯。咁但係呢 pair 概念好似又成日同另一 pair 概念會混淆嘅，可能啲人成日會覺得主觀係咪等於相對咧，客觀係咪就等於絕對咧？咁似乎又唔係嘅，喺學術界嚟講。 於是我哋就想最後一個澄清就係、嗱，大家都知道哲學佢喺傾咧，上一季拍過一集咧，道德係咪相對噶嘛？ 也許相對很難啊。 係啊，我哋好似有屈朱文唱歌添啊嗰集。咁咧就嗰集係講緊相對主義，而今集係講實在論非實在論。呢兩個咧係唔同嘅，係啦。有時我哋都會叫呢兩者做主觀客觀，但係唔同嘅。我哋今集講嘅主觀客觀係學術界常用嗰、那個，咩意思呢就係、我哋唔係嗱，相對主義係講緊咩啊？係講緊究竟道德嘅對錯咧，係咪對於唔同人嚟講有唔同嘅判斷、譬如咧，如果相對主義啱嘅話，就係可以係對於中國人嚟講某啲嘢係啱，但對美國人嚟講某啲係錯。呢個係相對，因為道德啱定錯咧係睇下你同邊個講咯，同中國人講定美國人講。但係咧如果絕對主義咧，即係相對主義嘅相反就絕對主義啦，就係冇嘅道德對錯咧，就係所有人都共通噶啦，對所有人都一模一樣嘅。咁呢個係相對同絕對。但係呢個咧就唔等於於道德嘅嗰啲真假咧，係咪主觀定客觀？係唔係建基於人嘅判斷而引致嘅？因為你可以想象，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我舉例子啊，有個出名嘅哲學家叫康德咁啦，康德嘅諗法就係咧，道德咧係我哋人嘅 建立 出嚟，係我哋人理性，因為我哋人係有理性噶嘛，由理性咧去。判斷咧而引照有嘅啦，可以話係。 不過呢啲大哲學家通常就好多唔同詮釋嘅。 係啦，好多其中一個 common 嘅詮釋。 係啦， 但如果咁，但佢會話喎，因為咧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理性嘅存在者，每個人都理性噶嘛，而道德係由理性決定噶嘛。雖然咧係因為人係理性，所以因而有道德啦，所以可以話如果咁理解下。但因為每個人都一樣嘅，人人都係理性噶嘛，所以咧一個合理啱嘅道德判斷咧就唔係相對喎，係對每個人嚟講咧。都有效嘅。 放諸四海而皆準。 係啦，放諸四海皆準。 每個人得出嘅答案都應該一樣。 所以你可以見到啦，喺康德呢個 case 咧，就係佢係絕對主義者，但係佢同一時間咧係好主觀嘅、就係好咧非實在論嘅，就係由人嘅判斷使得有道德嘅。但相反咧，亦都有啲哲學家，譬如有個哲學家叫哈文咁啦，佢係會調轉講嘅，覺得咧道德係相對嘅， 即係每個人有唔即係真假係取決於唔同社群等等嘅，但係佢會覺得咧呢一個咧係唔係因為人嘅判斷人，就係 overall 真係有一個 客觀 嘅事實係咁啊。咁、所以因而家佢係實在論者，同一時間就相對主義，即係呢個時候好似有啲奇怪咁樣。好多時候咧講一個好快嘅比喻啊。喺物理學上面咧，相對論咧會講咧時間嘅長短咧。其實相對於唔同人嘅，你跑得快啲咧，即係越接近光速咧， 係 啦，佢啲時間嘅流失嘅長短係某意義上係唔一樣。咁即係所以有啲咩雙生兒實驗嗰啲咧，好奇怪啲嚇。即 係真係好科學， 係啊，真係好科學。咁咧唔明我就唔好明我啦，但明嘅同學咧嘅朋友咧就可以 get 到啦，就係、是、咁相對論會話時間相對於個觀察者而決定嘅，但係咧我哋唔會話呢樣嘢係主觀噶嘛，係客觀地有呢個係客觀嘅物理規律嚟嘅，係啦。咁於是咧就可以見到啦，主觀、客觀同埋相對、絕對咧係唔關事，可以亂四 pair 互相 match up 嘅。 但我估呢段呢一節半度啦，就展現咗哲學家其實係會做好多概念區分啦，同埋嘗試俾一啲好 precise 嘅定義，係好 rigorous 嘅。我覺得呢啲位就係、是、咁，所以希望大家感受到呢個做哲學嘅方法啦，亦都知道具體地實在論同非實在論，千祈就唔好將佢撈亂做絕對主義同埋相對主義咯。咁經過咁漫長嘅，其實都我哋仲已經省略咗好多解題啦。咁我正式啊，當觀眾都明究竟咩實在論、非實在論，咁究竟有咩理由去支持實在論同支持非實在論呢？咁不如一翻返去Dixon第一節就已經提到嘅一個現象或者質疑，其實可能係對實在論嚟講係一個唔好嘅東西嚟嘅。咁Dixon不如就講一講先。 我再講多次頭先嗰個講法，就係、是、我哋平日覺得實在嘅啲嘢係應該有共通嘅共識㗎嘛。即係或者客觀嘅，我哋會好容易有共識噶嘛。 即係有隻杯喺度， 係啦，例如張台喺度，張啲杯喺度。咁但係就係話，如果好似得好實在論咁樣講，客觀係道德係客觀嘅，咁我哋應該唔會有咁多爭論先係嘅喎。但係而家我睇到呢個世界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道德爭議啊嘛。即係可能某啲文化會認為同性戀係有問題嘅。 或者香港同鄰國都非常多文化上的差異， 都啱啦，係啦， 周圍 都已經去到講去嗰個層面啦。 你講同菲律賓嗰啲啊嘛， 咁就令到我哋好懷疑，其實道德實在論嘅講法係會唔會好有問題咧？即係如果真係好似佢哋講咁有事實、咁客觀，咁就應該唔會有咁多爭議嘅喎。 咁舉個例，即係例如眼前有三隻杯咁樣，呢個判斷係真㗎，而且係客觀係真㗎啦。咁所以好正常地，我哋都會 agree 係有三隻杯。但係如果按翻道德嗰個 model 嘅話，咪一樣咯。如果道德係客觀嘅話，應該我哋嘅爭議就唔會好似而家 現存 世界咁激烈嘅喎。咁所以呢個係咪一個軒？你覺得係咪一個對實在論一個很麻煩咧？ 等我補多刀先， 再補多刀。 因為作為一個非實在論者咧， 係 有義務補多刀嘅。係好道德噶嘛，我 okay. 即係。我哋頭先講過，例如呢啲有杯喺度，有台喺度，佢係客觀嘅存在啦，獨立於我哋存在啦，即係唔係基於我唔想佢唔存在，佢就會唔存在，唔係噶嘛。 即係唔係我諗呢度有兩隻杯就會變咗呢度真係兩隻杯啦。 而呢啲物理嘅存在，或者一啲我哋關於呢個世界一啲嘅描述啦，我哋都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嘅，可以有 disagreement 嘅，但係。我哋都可以解決呢個 disagreement 嘅關於個世界嘅描述，就係如果我哋能夠知道曬所有嘅相關嘅資訊嘅話，我哋係能夠達至共識嘅。但係道德就似乎唔係，我哋理解曬所有關於呢個世界嘅資訊，都可以想像到有兩個人，佢哋推理能力差唔多，都係嘅知識一樣，但係都可以reach 到唔同嘅道德嘅結論。咁唔係正正顯示到冇客觀道德嘅存在咧咩？如果有嘅話，兩個人相差唔多嘅推理能力，相同嘅知識，應該會有共同嘅結論得出嚟嘅喎。係咪？ 所以阿軒嘅講法就比Dixon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阿軒我估係想講，其實有爭議咧，唔代表嗰個領域咧就一定係主觀或者客觀嘅。因為我哋覺得客觀嘅領域，例如科學咁樣嚟個世界，都會有爭議，所以唔係直接由爭議推出咧 個領域是主觀的、嗯、但是個問題是那些爭議阿軒覺得呢在啲我哋覺得客觀嘅東西上面，你覺得係中可以解決嘅， 中可以解決， 但係道德就似乎唔係咁嘅， 係咯， 咁所以就更加傾向你覺得，如果道德係主觀，係更加能説明呢件事， 係啦，係咁咧， 嗯，嚴肅點？ 誒呢個係即係我就負責回應啦，但係咁咧誒時間所限啦，我好快講少少啦，就係誒好長回應，我下一節再講。第一個回應就係咧事實上喺好多我哋覺得定係有事實嘅學科裏面咧，都有好有好有客觀事實嘅，有好多科，即係有啲係我哋係把握外邊嘅嗰啲事實，而唔係我哋創造出嚟嘅嗰啲領域裏面咧，都有一啲真嘢好難解決嘅。譬如一個哲學家叫 Scanlon 啦，即係佢係一個實在論者啦。佢首先講就係、是、譬如數學咁啦，一般嚟講我覺得係冇乜真嘢，即係一定係有客觀性噶啦、嗯。但係同一時間，譬如 set theory 一啲講集合嘅某啲論題咧，係原來有好多爭議喎。咁點解決呢？即係呢個都一樣會有嗰個問題出現。嗯、我一間再 咁，所以我哋嘅爭議咧都係會繼續落去嘅。咁究竟呢啲爭議會唔會代表我哋討論緊嘅道德係主觀呢？我哋下一節繼續傾。好，我哋嚟到第三節嘅自由嘅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開始討論到咧實在論要面對嘅一個好常見嘅挑戰，就係我哋道德領域入邊咧，人類係充滿爭議嘅，唔同文明、唔同文化、唔同個體啊，都有好唔同嘅道德判斷。咁呢個係就迪神提出咗嘅一個現象啦。咁阿軒再補充多點，就係就算呢啲現象唔直接推到非實在論嘅立場，唔直接可以 lock down 咗實在論都好咧，實在論喺解釋呢啲現象上邊嗰解釋力咧，似乎都唔夠非實在論好嘅。咁嚴叔就似乎想回應翻呢兩位嘅。argument 係啦，我而家有系統咁講就有三點回應嘅。第一點就先我講少少嘅就係、是、我哋發現咗咧，其實好多自由家會提出嘅係一啲我哋好明顯覺得咧，唔係人類創造出嚟領域，係獨立地有個客觀事實嘅。譬如舉例頭先講嘅數學啦，或者我哋做裏面其中某一個範圍叫集合論啦 ，set theory， 其實都係有好多爭議喺度，而且爭議似乎都唔係容易 settle 嘅嚇。咁但係 Scanlon 話，咁我哋唔會因而咧就直接覺得嗰啲領域咧就係唔係由人就係、是、由人創造出嚟，就係、是、冇客觀性。 甚至係咪佢哋會覺得呢啲領域嘅爭議係好似阿軒所講個爭議係睇唔到一個 可以解決 嘅嗰個盡頭？ 係、啦，甚至再講多一個例子啊，另一個例子就係、是、人類咧唔同文明咧唔同文化，喂唔知文化係唔同嘅種族啦，所謂嚇係咪有智能上嘅差異咧？原來係人類爭論咗好多年到而家未完全 settle 嘅，係啦，甚至係 settle 唔到嘅，覺得有好多唔知點樣解決。但係第一就係覺得。似乎一定有客观嘅事实，就系、是、究竟唔同嘅种族系咪有智能差异啊？ 一系有， 一有一系冇啦。你唔会话呢个系睇下 有啲有 冇真假嘅呢句， 即系唔会啦、 或者每一有唔会话有真假，不过真假我哋创造出嚟嘅，系好明显有冇智能差异系 独立于我哋点谂嘅， 独立于我哋点谂嘅，系啦。咁但系咧，似乎仲系有好多 disagreement， 而且睇唔到点解决。点解咧？佢就仲话，因为好多时候逢系利益相关嘅嘢咧，同我哋利益好有关嘅嘢，系好难我哋完全。interest free 完全獨立於我哋嘅利益咧，佢真係好中立咁去揾嗰啲事實出嚟。所以事實上點解有 disagreement 咧？可能係因為我哋有利益嘅唔同嘅利益，而引致到咧啊，會引致到呢啲咁嘅好難傾得埋單。 因為可能整咗個研究發現係真嘅，但係會影響到某啲民族或者某啲國家嘅發展，咁可能就唔俾佢發表嗰個文章又好，又可能佢嗰個發表完，可能佢揾完，但係同佢自己利益好有衝突咁樣，所以都 甚至唔止係咁，甚至係你本身揾嘅嗰個研究過程，唔係你揾到有或者冇之後佢俾你出版嗰啲，係、你直情揾嘅過程好容易有 bias 啊、有偏見，因為嗰樣嘢係同你自身嘅利益相關，你係咪自己一個高等啲嘅種族咧？舉個例，咁、於是喺呢啲領域度咧。都會有一啲我哋似乎唔咁容易解決嘅爭議，因為第一個回應，所以就唔僅如有爭議，就係、是、一個好好嘅例子顯示係冇所謂真實嘅真相。 甚至阿軒強調嘅嗰啲爭議係睇唔到一個解決嘅， 因為 都好 係冇，因為道德本身就係充滿住我哋利益啊嘛，我利益好相關啊嘛。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啲disagreement其實係真係有得傾嘅，不過漫長好多啫。因為建基於我哋有好多 bias 嘅利益喺後面，咁所以咧嗰個disagreement唔係容易解決嘅。但係事實上人類係咪真係完全說服唔到其他人咧？又似乎唔係。譬如好多時候咧，有啲人話：喂， 喂，咁如果兩個人完全有唔同嘅道德直覺咁樣啦，一開始有人覺得食肉，我覺得好嘔心；有啲人覺得唔係喎，食肉好 OK 啊，人類本身天生就可以食肉㗎啦。 俾啲牙你做咩啫？ 係啦，有牙有犬齒啊嘛， 犬齒咧攞嚟撕開肉㗎嘛。 係啊，啲牛有冇得食肉嘅？佢啲牙佢口唔可以咁喐添啦，只可以咁打橫移嘅啫嘛，因為佢磨菜啊嘛，冇犬齒啊嘛。讀敗嗰個重要啦， 依家你會知 道。嗱，依得神就知啦。 文科真係對唔住。 係啦，咁有啲人就話：於是咁，我直覺上都係人可以食肉啦咁樣。但好多時候呢啲咁嘅直覺咧，係可以透過我俾一啲，譬如舉例概念嘅區分，又或者話俾你聽，你某一位諗錯咗，你會慢慢改嘅你嘅直覺，係啦。所以有啲 disagreement 咧係的確難處理，但係唔一定係冇嘅嚇。譬如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我同啲學生講完之後話，譬如舉個例，男性啊，佢天生好有出軌傾向啦，當係有，即係好多時候都話有啦，即係好識啲或者容易出軌。咁唔等於男性就應該或者容許佢出軌，我道德上，所以呢個係事實上係點？同埋佢應該係點或者可唔可以係點咧，係兩個問題嚟嘅。之後我哋叫做實然應然嘅區分啦 ，is 同埋 ought 有 distinction 有個區分喺度。咁如果講完之後咧，有學生就明啦，係就算人有消化肉嘅能力，或者天生係想食肉嘅，唔等於於人就應該食肉或者可以食肉，道德上道德嘅問題同埋事實嘅問題兩個分開嘅問題。咁我做完呢個概念區分之後咧，好多人俾我說服咗。就覺得佢原本個諗法唔 work 嘅， 但係佢哋仲食唔食肉咧？ 嗱，咁因為呢個下一個問題，問題但係起碼可以道德問題係可以 reach 到 agreement 嘅，其實不過難係難啲嘅，有好多因為 bias 啊偏見啊，你哦真係好中意食肉啊嘛，係你說服咗我，你正常接受咗都想唔接受啦咁樣樣。That's why disagreement 唔係真係咁難解決嘅 resolve 嚇，因為第二個 point， 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咧，我哋覺得有好多文化、種族上嘅，唔係種族，即係文化或者唔同嘅習俗上咧，有唔同嘅道德分歧咧。其實往往係講緊好表面嘅嗰啲道德分歧。我成日舉一個例子，日本人食面咧就食到好大聲先至， 係 啦，當係嗰、那個對嗰個廚師嘅敬重啦嚇，即係的神就知 啦。日本專家 係日本專家， 係咪真㗎？呢、這個定都市傳說嚟㗎？ 有咁嘅講法啊，但係都唔係話個日本人都會咁做啊。有啲人會，有啲人會覺得好怕醜咁樣，唔敢出聲，都會有。 就是、好似你咁，你香港都多啦。 即係我肯定會嘅。但係你如果係譬如舉例個意大利人或者西方人食意粉咧，就唔可以咁大聲，因為會嘈到隔離，係唔尊重隔離嗰個食客咁樣。我成日都話，喂，呢、這個表面上有分歧喎。食面嘅時候咧，可唔可以發出好大聲響？但係呢個係表面嘅分歧嚟嘅。但佢哋最底層嘅嗰個係有共識嘅，其實就係、是、要顧及其他嘅感受啦，係嘛？所以 that's why 你先至要寫得大聲啲，又寫得冇咁大聲。而我想講係有好多研究顯示其實跨文化嘅道德咧，喺最 fundamental 嘅嗰啲道德原則上面咧係冇乜分歧嘅。譬如舉個例，唔可以無啦啦傷害啲無辜嘅人，為咗自己嘅快樂咁啦。呢、這個係差唔多所有文化都會 tick 嘅一個基本道德原則。雖然喺唔同嘅具體脈絡下面可能會引申成唔同嘅表面嘅道德嘅習俗。但係嗰個基本嘅道德原則係好多時候都有共通嘅，所以其實個 disagreement 唔係真係咁強。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要諗啦，邊一個先係更加好嘅解釋咧？實在上即係就會反而講話，會唔會更加好嘅講法係其實真係有啲道德事實喺度，有啲道德嘅真相喺度，客觀嘅。我哋真係成功唔同民族啊，都把握到佢，於是有啲基本嘅 principle 大家都會 hold 咧。呢個係我第三個最後一個回應咯。 點啊？ 咁頭先吳叔提到，覺得有個 point 幾有意思嘅，就係、是、利用科學或者係社會科學嘅一啲討論啦嚟講，其實即使我哋可能有地方可能好多爭論，咁但係我哋都可以 expect 喺嗰啲 field 裏面可以有答案啊嘛。咁呢個情況同道德一樣，道德可能有啲地方好多爭論，但係似乎我哋都可以同樣理由就係、是、我哋都可以 expect 佢有真相可言。咁但係呢度我覺得有中係有唔同嘅科學同埋我哋道德。科學我哋講緊係一個關於我哋嘅物理世界點，關於我哋自然世界係點？咁呢個係同我哋宇宙入面存在嘅有關噶嘛？咁、但係道德就好似有啲唔同，即係譬如我你頭先會話哦，我哋要尊重其他人嘅意向，我哋要唔可以傷害其他人，呢啲係我哋普通大家會同意嘅嘢。咁但係我哋喺個宇宙入面揾唔到啲嘢，我哋唔係靠觀察或者做實驗去得知啲嘢嘅。咁呢啲位置我就覺得未必咁容易得到做到呢個類比咯。你點睇咧？呢個問題， 我想rephrase 下的神個 point， 即係我估的神係想講科學嗰啲領域咧，你話客觀嘅科學，咁我知道你講緊咩嘛？即係你真係講緊呢啲實的呢張台呢、這個杯，咁我哋當然相信終有一日係可以 reach 到 agreement 或者點啦，揾到個客觀嘅真相，因為你話客觀嘛，咁就係呢啲嘢咯。但係的神就會問，咁但係你話道德係客觀，咁喺邊度咧？即係你談及嘅啲咩咧？你點樣有個共同嘅基礎 ，reach 到 agreement 咧？呢個係的神帶出嚟嘅另一個問題。 因為科學你可以揾證據去説明、去説服其他人啊嘛。但 係 道德你 起碼會覺得起碼唔係同一樣嘅證據啦、起碼唔係同一樣嘅嘢擺喺度俾你睇，又係咁樣嘅喎，咁樣唔係靠呢種咁樣嘅 show evidence 嘅方式咯，起碼。 但呢度我想翻翻嚴叔第三個，好快回應翻先，因為嚴叔頭先講到咧有好多表面嘅差異，其實有啲係共同嘅，因為呢個回應咧令我諗起Mackie 一個哲學家啦，一個其中一個非實在論者開某個議場。佢其實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即係佢有兩個好快回應。第一，佢曾經講過話，係呢個究竟係咪一個都市傳說咧？即係你話揾到啲共通嘅，呢個係一個要一個好扎實嘅人類學嘅研究嚟。而佢喺度諗，其實你揾到幾多共通嘅曲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啱啱嚴叔都有提到解釋力嘅問題。好啦，當你真係揾到個共通嘅曲啦，就係你食嘢嘅時候都想尊重人嘅，唔同文明都想做呢樣嘢，只不過落實起嚟。實踐上面有唔同，跟住 Mackie 就問你揾到呢個曲呢、這個 universal 嘅，究竟係因為人類人性有一個普遍嘅生存嘅要求，或者有其他普遍嘅特色，所以我哋建立咗啲一樣嘅嘢，使得呢個曲出現，再使得嗰個判斷係真啦，定係客觀個世界係咁，使得我哋有呢個共通嘅東西 咧？啲曲係咪人類一齊傾出嚟、冚出嚟，就為咗嗰個社會或民族嘅存續啫？係啦，而唔係。真係有個獨立存在嘅事，道德事實。 因為呢度翻翻去，我哋一開始講絕對同相對嗰個問題嘛，即係你揾到啲共通嘅，可能顯示咗有啲嘢唔係相對嘅，但你係咪顯示咗嗰啲嘢唔係主觀呢？係兩個問題咯。即係你可以揾到啲絕對嘅嘢，但係點解有啲絕對嘅嘢，有啲 common 嘅曲啊？係因為我哋主觀呢個主體呢、這個人都有啲 common 嘅集體地唔同文明都建立咗一樣嘢出嚟咯。 即係雖然咁講落係冇時間，但我好快回應啦。即係你又玩到咁啦，咁我講一句啦，就係依個好取決於我點樣理解實在論非實在論嘅。但我哋覺得合理講話就係、是，我哋覺得道德係由人建立出嚟意思咧，唔係話因為有人先有冇道德啊嘛，先有道德啊嘛，係因為有人嘅對道德嘅判斷，使得先有嗰個道德嘅真假。嗱、如果舉個例，有個人，譬如有啲人咧智能唔係好高嘅，佢做唔到道德判斷嘅。但如果嗰啲人生出嚟之後咧，佢哋會識痛嘅，佢我哋識好多啦。 有個叫阿全嘅， 咁嗰啲人生出嚟咧，佢做唔到道德判斷啦。但係佢有痛唔痛嘅，譬如舉個例，或者佢有意欲咁樣食嘢嘅。嗱，道德可能係佢有咗呢啲痛唔痛啊，或者想乜食嘢嘅意欲呢啲能力之後咧，我哋就好所謂道德啦。就因為佢呢個人嘅特性咧，使得咗你俾嘢佢食同埋避免佢痛咧，可能係道德上係啱嘅，因為咁係好嘢嚟嘅。但係咁唔等於於咧，道德係由佢建立出嚟。因為佢其實做唔到道德判斷噶嘛，所以唔係因為佢點樣諗道德，道德於是就啱或者錯。不過咧，係的確係有咗佢咧，先有所謂道德嘅。不過道德嘅內容啊、真假都唔係由佢點樣諗道德而決定，所以道德都唔係由佢建立出嚟嘅啦。可以話係咁嘅意義下咧，就其實 Mackie 嗰個講法一樣咯。的確係咁啊，有人嘅共通特性，於是我哋可能有啲普遍嘅道德真理。第一個普遍道德真理咧，係咪真係絕對啊？同一時再問係咪客觀咧，可以係嘅，因為人嘅普遍特性，所以人有冇啲共同嘅利益。譬如我哋會痛啦，會想食嘢啦，於是有啲客觀唔係由人嘅道德判斷引致嘅道德真假，咁樣以下都係喺呢個講法下，實在論係好啲嘅一個解釋啦。 所以呢個就翻翻去究竟咩叫主觀啦？係啦，呢個嚴叔就區分兩種，佢 stick to 翻我哋呢集嘅主觀嘅定義，就係咪佢諗嗰樣嘢，佢個 conception 對於嗰個道德嘅理解，會影響到道德嘅真判斷嘅真假。嚴叔就話呢個先我哋要嘅定義。而 Mackie 最多係講到道德係因應我哋呢個人嘅特性啫，但係唔係因應我呢個人點樣諗道德。咁所以喺呢個意義下咧，佢都唔係主觀嘅，咁樣咯。咁不如我哋就開始，我哋繼續停息呢個 disagreement 先，去翻 Dixon 嗰個問題，可唔可以再解釋少少啊，軒？ 講翻 Mackie 嘅一個講法啦，咁佢會問一個問題啦。我哋依個世界係一個物理嘅世界啦，我哋見到存在嘅嘢都係例如透過我哋嘅感官經驗所接觸到認知到啦。喺我哋依個對於科學嘅世界觀底下，道德嘅價值、道德嘅判斷究竟點樣嚟呢？就似乎好唔 fit 我哋對於依個世界嘅理解，就好似對依個世界一個好怪嘅存在。 所以呢個就係 Mackie 好出名嘅另一個 argument， 就係覺得好怪，有啲客觀嘅道德。咁究竟係咪咁怪呢？怪到我哋要反對實在論呢？我哋下一節咧會繼續傾呢個問題。嚟到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完一啲關於道德爭議嘅現象，究竟係咪令到我哋應該要懷疑實在論嘅立場？咁好快我哋就慢慢轉到去另一個問題，就係實在論話有啲客觀嘅道德， 好奇怪啊！最簡單嘅問題就係、是、阿軒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問題係咩？ 好咁當我哋話一啲嘢係咪客觀存在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問一下啊，咁究竟我哋傾緊嗰樣嘢佢有咩性質啦？例如我哋會問啊咁樣啦，聖誕老人係咪存在啊？你都要問聖誕老人係一個點樣嘅人嚟嘅咧？啊，佢係咪例如會騎綠車啊？某一日突然間會派曬所有禮物俾其他人啊，咁嗰啲啦。跟住你有曬呢啲性質嘅資料啦，之後再去揾呢個世界有冇嘢對應啦。跟住你又發覺，冇嘢對應到喎，咁所以聖誕老人唔存在啦。咁樣，咁你翻翻嚟道德嘅問題就係、是、啊，咁道德係咪客觀存在？我哋再問啦，咁道德嘅性質係咩咧？咁我哋頭先講緊 Mackie 啦 ，Mackie 嘅分析就係咁樣嘅，都幾符合我哋日常嘅直覺嘅，就係、是、道德嘅判斷啦，有或者佢話係道德嘅價值啊。價值道德價值有三種特性嘅，第一獨立於我哋存在嘅，我哋頭先都提過啦，係啦，即係佢真假唔係我哋想佢真就係真，唔係嘅，我哋想我哋點樣嘅諗法係影響唔到嘅。第二我哋係 assess 到嘅，把握到能夠明白到道德價值嘅賦予我哋咩答案啦。第三個咧就係、是。佢能夠俾到我哋一啲理由去行事嘅、即係我哋話應該唔應該，我哋話如果一樣嘢應該做，咁你就唔可以去做嘛。應該做你要去做啦，係啦，係啦。所以我又講錯咗，好似你咁樣。係啦，有呢三種性質啦。咁注意第三種性質咧，係話俾理由你去做嘢咧，唔係基於你嘅慾望嘅喎。即係我哋平時會覺得啊，我希望有啲乜嘢，所以我就要去做，又係作為一個理由啦。但係道德嘅理由就係唔係基於你慾望嘅，係啦。你無論係咪中意殺人都好啦，你都唔應該殺人嘅，係啦。有呢三種特性啦。咁跟住Mackie 分析完就問啦：咁我哋呢個世界有啲咩係符合呢三種特性嘅咧？似乎喺我哋呢個物理世界入邊係揾唔到一啲咁樣嘅嘢嘅喎。所以咧，Mackie 嘅結論就係話：如果真係道德嘅價值存在啦，呢樣嘢咧係同我哋即係點講咧？係同平時我哋見到嘅世界係好唔同，好怪，怪到同我哋而家日常我哋接觸到所認識嘅嘢咧，係完完全全唔同嘅。所以咧就作為一個理由去質疑佢嘅存在。我補充多一點啦，就係、是、怪唔代表唔存在嘅，我哋都成日俾人話我哋怪噶啦， 真係唔存在，所以我哋係 啦，但係唔會令到我哋唔存在噶嘛，係又或者。 我都想透明嘅，其實透明唔到嘅， 又或者唔同，即系同其他嘢唔同咧，都唔系作為一個好重要嘅理由話佢唔存在嘅。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噶嘛，同其他人都唔同噶嘛，in a sense啦。但系所以個重點係同其他嘢係完完全全唔同。係啦，即係道德嘅特性或者道德價值嘅特性啦，同我哋世界認識嘅嘢係冇共同點嘅。我哋認識嘅世界嘅嘢，例如啦，一係咧，我哋就希望擁有我哋慾望嘅內容嚟嘅，咁就賦予到一個理由我哋去追尋啦。又或者我冇呢個慾望嘅，就冇呢個理由去追尋啦。但係道德嗰種就係話，無論你有冇慾望，都有種追尋。即係Mackie 就話佢有種 to be personless。 好奇怪啊！ 好奇怪， 大家聽呢個 term 都覺得好奇怪，係合理嘅，因為 Mackie 就係話佢好奇怪喎。 係啦，最奇怪嘅位置就係 to be personless， 中文我都唔知點譯啊，即係道德嘅一種性質就係應該被追求的， 應該被追求嘅一啲嘢咯， 應該被追求啊！但係我哋呢個世界是一個物理嘅世界，就係、是、所有嘢都冇目的嘅，仲咁存在，即係冇呢個 to be personless 嘅嘢嚟噶嘛？ 即我用嗰個例子，好簡單咁樣嘗試簡化軒個 point， 其實即係 Mackie 個 point， 即係譬如我哋話，即係我譬如話個杯係圓形咁樣，咁圓形我哋知講緊咩噶嘛？係咪客觀啲？即係講緊佢嘅形狀咯。我哋摸到啦，我哋知道點樣 access 到啦。例如阿軒頭先第二個特色就係我哋可以接觸到佢，可以認知到佢啦。咁呢個圓形咁樣，亦都明白。 即係 access 即係我睇到。摸到 feel 到， 亦都明白佢讲咩，即系圆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形状，佢被咩构成啊？呢、這个圆形呢个性质，但系我哋有时道德当呢个道德判断先算啦。我哋话呢个杯系好嘅，咁呢个好系边度咧？ 喺个杯边个位咧？ 喺个杯个底啊，定系喺佢上边啊，定系点咧？咁、那个好摆咗喺边咧？因为圆形我知道系呢个位嘛，但你个好，哇呢、這个杯好喎、啊，咁喺边咧？就好奇怪啦。再奇怪啲就系头先阿轩最尾个 opt to pursuitness。 就係當我話佢好嘅時候咧 ，to be personal， 即係好似俾嗰啲理由我去追求佢，或者去保護佢啊 ，preserve 佢啊，甚至佢增加佢啊等等嘅。這個性質 邊咧？ 仲要有即係已經唔知佢喺邊啦。仲要佢好神奇嘅， 俾到理由你， 俾到理由我去行事嘅。咁所以就好奇怪啦，就好唔符合我哋一般。現代嘅嗰個科學式嘅世界觀，覺得所有嘢都係物理嘅，佔據時間空間嘅，可以有因果之間，因為佢佔時間空間，所以佢可以有發生因果關係。咁所以對於 Willis 嚟講，即係實在論嚟講，佢就要好似同呢個世界觀有一個好大嘅衝擊， 即 係 好似依杯水咁樣啦。如果你口渴，即係有個慾望飲水咧，佢俾到理由你去拎起隻杯飲水係好正常、好合理啦。嗯，但而家佢就好似講緊啊，無論你想唔想飲水，你都要拎起隻杯飲咗佢。 因為你有責任飲， 係咯？點解啊？ 因為佢好噶嘛，因為佢客觀地係好噶嘛。係啦，而呢個好嘅特性係有一個神奇嘅力量，係客觀地會驅動到我去 pursue 佢咁樣。咁所以 Maggie 就覺得呢件事係太古怪，同我哋世上所有嘢都好唔吻合。咁係一個好強，即係唔係 lock down 咗客觀嘅價值或者道德啦，但係起碼係一個強嘅理由，係令我哋相信冇呢啲嘢咯。 即係 Mickey 就會問：誒咁，你揾出嚟俾我睇啦。 係喺邊咧？喺個杯底。 你話實在存在啊嘛？ 我哋人其實可能係有一啲直覺嘅，去接收呢啲咁樣嘅信息或者係某種屬性嘅、所謂嘅道德直覺啦。好多人覺得好似好合理嘅喎。即係我哋有道德直覺咁做噶嘛，或者道德直覺 feel 到噶嘛， 一睇就知道依件事係啱噶啦，咁樣一睇就知道你做錯啦。 而表面上睇好似亦都唔係太奇怪，因為我哋成日都會用話、哦、直覺都係咁就咁噶啦，亦都唔需要拗問題。 想講好似人類除咗我哋五感或者運算能力呢啲認知嘅一啲 faculty 之外，以外仲有一個叫道德直覺嘅 faculty 或者係 部門去把握到、接觸到。呢、這個杯係好嘅呢、這個特性咁樣， 係啊，換咁有英文方式， 係啦，誒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嘅回應啦，即係有啲哲學家咧，譬如有一個出名嘅哲學家叫 G. Moore， 就覺得人真係多咗種能力嘅，就真係好似可以用眼睇到黃色咁，可以用嗰個能力咧把握到嗰啲道德嘅存在， 道德的第六感咁 樣。但係呢個係麻煩啲嘅，有好多後屘好多哲學家覺得呢條路唔得啦，即係。事實上你都好難揾到嘅，喺邊度嚟嘅咧？ 喺個腦嘅邊度咧？即 係都揾到嘅，腦裏邊揾到某啲道德嘅 centre 嘅。但係咁佢係咪？但係佢冇眼咁咧，係眼可以接收外邊嘅光噶嘛？咁嗰個嘢點樣感知外邊嗰啲嘢咧？咁於是咧，後屘就唔用呢條進路咧，去講點樣道德係客觀咯。佢啲實在論者，佢哋會點樣講咧？ 我可唔可以補充一句好快？的神呢個進路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咯，即係甚至好唔符合我哋一般嘅 more reasoning 咯。我覺得，即係我哋唔會直接話，即係譬如我話點解你？打阿全隻貓咁樣，咁呢件事係唔啱嘅，唔好嘅。咁會唔會話直覺噶嘛？即係 我感知到啦，咁樣。 你睇下你睇下呢個行為，你感知下呢個行為。 我哋一齊 feel 下。 係啦，我哋一齊踢佢，跟住你感知下呢個行為。 唔會啊嘛。 跟住你就感知到個壞噶啦，呢件事入邊，即係你唔會，你我會嘗試俾啲理由你噶嘛，因為你踢佢會去痛咯，你踢佢令阿全唔開心咯，例如，即係唔會就咁數之一個好奇怪嘅 faculty 咯。 所以講最終呢個其實係引致到一個我哋叫存在論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同喺個自然世界度點樣有啲咁奇怪嘅 moral properties 即係道德嘅嘢咧係存在啦，係啦，咁係點嚟嘅咧咁樣？咁跟住我咁實在真係回應係咁嘅，就係、其實咧要我哋一般有個錯嘅諗法，佢哋覺得就是、我哋平時喺嗱經驗事實上咧，即係頭先嗰只杯咧，當然啦，點解我哋係有客觀嘅位咧？佢就因為佢真係存在性有隻杯啊嘛，代表我哋存在嘅，咁我哋咪把握到佢咯，係真係喺度嘅咁樣。咁但係咧。佢會咁覺得啦。實在即係話道德嘅客觀性咧，唔係由於外邊即係有樣嘢叫道德擺咗喺度，我哋一齊睇佢、感佢、feel 佢，於是咧先至有嘅。嗰、那個客觀位咧係在於咧，我哋就好似數學咁，佢成日用數學做比喻。數學你都見唔到個五加七等於十二呢條數噶啦，但你知五加七係十二噶嘛？係嘛？咁呢條數點 樣？全唔知嘅。 係啊，嗱，文科真係難啲知嘅，但正常稍微比文科即高少少嘅都知道噶嘛。今日就係，但係冇見過五、七、十二啲數字，更加冇人叫我加，除咗加號之外， 即係你要寫出嚟先見到啦。 係啦，寫出嚟見到， 即係唔係呢個世界中有個位有個 加呢個字？ 係，但我哋當我哋講加嘅時候，唔係真係講緊嗰個實質。 所以係啦，咁點做咧？但係我哋覺得佢係客觀嘅，你唔會嗱有機會咧，舉例有啲數咧，係甚至全世界人都計錯嘅。咁啊顯示咗唔關我哋嘅判斷是得五加七等於十二，係即係呢個數係客觀喺度嘅。我哋暫時未 proof 到啫，或者一齊計錯啫咁樣。咁個問題就係，如果數學可以喺呢個意下講到獨立於我哋嘅判斷而有真假嘅話咧， 佢覺得道德都可以相近嘅，就係、是、我哋於是要說服人哋，譬如計數啦，話俾人聽五加七等於十二點啊，你咪計俾佢睇咯，用理由用 reasoning 去説明點解一個 step 一個 step 係咁樣先係啱，另一條數係咁樣計計錯嘅。而道德判斷一樣啦，其實我哋唔需要訴諸任何 metaphysical 存在論上有啲道德嘅存在，我只需要講道德嘅 reasoning moral reasoning 道德嘅理由，只要講俾佢點樣行條路咧，行得啱咧，咁於是咧就會係一個有客觀嘅道德真相咯。 所以好簡單咁樣理解呢種回應方式係咪即係嘗試有啲取消咗個 metaphysical 嘅 burden， 即係佢冇喺個世界上增加咗啲嘢，即係就當個世界砌積木砌 lego 咁慢慢砌上去。即係我估頭先個奇怪位就係你砌咗一個好古怪嘅積木，就係佢係好嘅，跟住又會令到你有驅動力令你行動。但係嚴叔啱啱嗰個講法就係要說明到都係客觀咧，唔需要喺個世界嗰個 lego 嗰個積木度咧加多一個咁古怪嘅積木，係唔需要透過呢個積木去說明道德係有客觀性嘅，而係透過好似數學咁，即係數學一樣客觀，佢都冇增加到一個好古怪嘅積木咯，只不過係透過佢思考上面有一個 objective 嘅軌道可以跟隨，咁就可以說明到道德係客觀，而唔需要有嗰個負擔就係增加咗個積木。我冇理解錯。 係啦，你可以咁講咯，即係所以既然冇增加咗一啲嘢嘅話咧，咁自然咧頭先個回應就回應到啦，就係唔需要同個世界自然世界冇多啲嘢。都系呢个自然世界啫，但系道德仍然可以有啲判断系独立于我哋嘅谂法而真或者假嘅。个原因就系在于我哋可以用 more reason 嚟去谂啱佢啊，就好似数学一样。 咁我估下一个好直接嘅问题就系、是、究竟咩为之一个正确嘅 more reason 嚟？就好似咩叫计啱一条数，咩叫你谂啱一个道德问题啦？咁呢个就系之后实在论嘅好多哲学家要继续深思嘅问题啦。咁我估呢一集我哋都讨论咗好多对实在论攻击嘅。咁其实呢个咧，都是一個好古怪的現象，我哋好似冇乜正面地講咗一啲實在論嘅正面 argument， 因為頭先提到 G. Moore 咧，佢一個好出名嘅 argument 就係 open question argument， 就係支持實在論，但係出咗名係已經全面地冇人支持噶啦，咁所以實在論好似就不斷挨打咁，咁佢就不斷回應唔同人對佢嘅質疑同埋攻擊，咁究竟道德係客觀定主觀咧？呢個仍然係一個學界爭議得非常之激烈嘅課題。